扎那针的时候，他之所以没有手抖，现在想想大概是急过劲儿了，没顾上。郭林回忆起那时候的心态，忍不住叹口气。 我刚进缉毒组的时候，每天晚上闭上眼睛都会庆幸，每天睁开眼睛都会念一遍阿弥陀佛。 有用吗？ 没用啊，该怕的还是怕，每次出任务都是打醒了12万分精神，子弹在耳边飞来飞去，不知道哪一颗不长眼睛，自己身上就得多一个洞。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也没曾想过要放弃这一份工作。 这种心态是乔家完全无法理解的，对于他来说，所有会触及到他个人利益和小命的，他都会躲得远远的。要说搏一把后半辈子就什么都不愁了，他还有点勇气，这种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日子，想想他都头疼。他们道不同，基本上也就不可能相为谋。觉得这番谈话实在是没意义，乔家有些无聊地站起来。 总之你的计划我没什么兴趣，不用算上我，黑豹的事我有分寸，不会给你机会亲手靠我的。 你别忘了，至今为止你仍然是我的线人。 是线人不是佣人，并不是你要我干嘛我就要干嘛的。 郭林可以说他是怕了，也可以说他是为了明哲保身。之前驼子里那件事已经充分说明了暴风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几个警察算计得起的。他是不知道为什么李岩把他领到那种地方，他只知道暴风从头到尾就没有信任过的，妄动就是自杀。 郭林，我还是提醒你一句，有时候人要懂得见好就收，不要太贪心，最后反而搞得一无所有。 你这是提醒还是警告？ 这就要看你的悟性了。 冷笑一声摆摆手，乔家拖着脚步晃回自己的房间，留下郭林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水，看着窗外不发一语。等乔家睡醒一觉起来，郭林已经不在了。在这个房间里，他的存在感本来也没多强，没行李没衣物。乔家看见那个郭林平时用来盖着睡觉的毯子叠好了放在沙发上，整齐的显得有些突兀。他习惯性的咬了一根烟叼在嘴里，然后把茶几上那张纸拿起来。郭林只留下了一句话： 乔家，任何情况不要成为罪犯。 你大爷的，这根本是命令，没头没尾的。郭林这小子凭什么认为我会听他的？ 但是骂归骂，最后乔家还是把这张字条收了起来，小心地放在自己成天睡的那张床垫下面。即便他自己都没什么信心自己可以做到。郭林离开了乔家那里，就直接回队里销假了。关于艾滋的检查初验结果还算乐观，但医院也告诉他，由于潜伏期比较长，真正可以做准的是3个月后的复检结果，让他有个心理准备。这件事儿他没有告诉其他人，除了一开始就知道的耿伟和刘宇，局里没有第四个人知道。而耿伟看着他回去的时候，直接冲到他办公桌前问他，你是不是脑子里有水？ 你这种情况就应该给自己列个单子，然后一件一件的去划，少了你缉毒队不会玩完，你这是玩命给谁看呢？ 郭林当时正在埋头写报告，对于死党的不满不予置评。 我的单子上第一条就是想办法让你闭嘴，你看你愿不愿意成全我？ 少给我整这套，你不回家我就把所有事都兜给沈队。 不过耿伟的威胁对郭林来说完全起不到效果，他笃定地摇摇头。 你不会？ 我操，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耿伟， 郭林突然转变语气方式，让本来差点就要动手的男人愣了一下。他皱了下眉，等着对方的后半句话。郭林抬头看着耿伟， 我想帮孟哲把事做完。 怎么也没想到会听到这句话，耿伟整个人都忘了反应，只是怔怔地呆了一会儿，然后表情复杂地沉默半天。 你为什么突然想起这茬了？ 你不是要我列个单子吗？我列了。我这辈子只有两件事情遗憾，一个是遇见一个人遇到的晚了，还有就是孟哲的事我放不下。 或许这个决定他早就该做了，只是那个时候连他都没有这个勇气和决心。本来认为那是一个人力无法改变的悲剧，可无论他怎么安慰别人，真正面对自己的时候才最清楚，无法释怀的不仅仅是耿伟。今天郭林给出任何理由都不可能说服耿伟让步，他本来是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把这个人撵回家去，但孟哲这个名字被郭林再说出来的时候，耿伟却毫无办法。那是他心底的一个死结，不要说解，仅仅是被触碰都会让他痛不欲生。所以耿伟什么都没有再说，只留下一句下班再谈就走了。如果在他认识的人里真的有一个人可以扳倒少东，那只有可能是郭林。郭林一直认为，一个人如果敢活得有恃无恐，背后就一定做了万全的准备。步子迈得越大，其实胆子越小，这种人做起事儿来反而会尤其的谨慎。暴风显而易见的就是这种人。可是他就算再张狂，也依然是个不法分子。他的犯罪集团网络再庞大，也只能够在地下猖狂。台面上暴风没有道理，也没有资本如此肆无忌惮。明知道他们警方在调查他，他依然敢把话苗弄到市里，搞出这么大的动静，甚至绑架警察。更不要提乔家说的当着乔家的面杀人，他凭什么？亡命之徒尚且还说得过去，可暴风明明就是个站在台面上的人，这么不给自己留后路，他到底仗着什么？这几个问题郭林问了耿伟，问了刘宇，问了乔家，三个人的回答几乎相差无几。 你认为暴风的后面还有人？ 然而对待这个问题，三个人的反应又截然不同。耿伟是将信将疑，刘宇是觉得担忧，至于乔家是感到恐惧。 能站在暴风身后操纵他的得是什么人？ 乔家觉得郭林是在给他下一个无底深渊的套， 这种人我打死都不会去招惹的。 不一定是操纵者，也可能是合作。黑社会做生意也是需要成本的，暴风能够有今日，相信跟他站在同一条船上的人不会少。 所以呢，就算是又能怎么样？ 犯法的都抓不着，难道郭林还能把没犯法的给逮了？乔家不理解郭林的逻辑，耿伟和刘宇却是当时一听就明白了。郭林话音刚落，两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 你说少东？ 嗯，如果我推断的没错， 但是这种推断毫无根据， 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把少东和暴风牵连在一起，郭林这个假设未免太过于大胆。但是这就好像是某种牵引，从郭林将少东提出来，所有人又觉得这两个人如果有利益瓜葛，却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都有野心，都有资源，简直是最理想的合伙人。刘宇的质疑耿伟也有同感，甚至连郭林自己都有一样的怀疑。但是这毕竟是个方向。 暴风之所以能够这么多年滴水不漏，是因为他们太习惯跟警察做周旋，太擅长掩饰犯罪痕迹。不只是他，而是他身边的所有人都连成一气。少东却是一个生意人，他所在的那一个圈子可不是每个人都擅长玩躲警察的游戏。 所以你想从少东下手？ 乔家对少东是完全不了解的，郭林跟他谈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详细的解释始末，所以相比起刘宇和耿伟的保留态度，他反而比较认同郭林的想法。 你是想顺着少东这条线抓到暴风的尾巴？ 总比直接跟暴风正面交锋的好。 那你想怎么做？ 我暂时还没有想好，先走一步算一步吧。 现在的当务之急，郭林比较担心乔家在暴风那边的立场。 总之少东那边先交给我，你那边的话暴风肯定不会轻易放你走， 我想出不了几天，他还是会来找你。 不过，等过几天了。 乔家举了下手机。 李岩今天已经召唤我了，明天要去四合院见暴风。 四合院？就是之前杀了葛老六那个。 嗯。 所以，乔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他总觉得这次暴风是冲着他来的。